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是不是没想到我这些年没被虚荣浮华迷花了眼，还挺清醒的。 要不这样，老袁，我想到一个不错的主意。 我困了。 别呀，听完再睡。 林叔来了兴致，翻身坐起，毛巾耷拉在脑袋上，几缕头发乱七八糟从下面跑出来。 你呢，现在给我点钱，让我开一家澡堂，我再用每年的收益还你，这样以后等你落魄了，别人不敢收，我一定雇你当搓澡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 这是什么惊天绝世馊主意？岳定堂这才注意到林叔的肤色很白，兴许是刚刚洗完头的缘故，湿漉漉的头发显得黑亮，皮肤就显得更白，不是那种不健康的苍白或冷白，而是鸡蛋剥掉壳去掉薄膜之后露出来的光滑蛋白。二十好几的人了，居然还带了点婴儿肥。心随念动，岳定堂直接就上手掐了一把，果然手感不错。 哎呦喂，松手松手。 睡觉。 回答林叔的只有两个字。毛巾被抽走，灯直接关掉，眼前一片黑暗。林叔只好把手缩回被窝里。 喂，老岳，你睡了没？ 睡了。 睡了还说话？哎，我给你讲个鬼故事呗。官家这宅子应该是以前跟别人买的，周围墙壁都是粉刷过的，宅子本身说不定有上百年历史了。这种老房子呀，总会闹点鬼鬼怪怪的。我刚才回来路上就听官家下人说了一个，你要不要听？老岳，你给个面子吧，咱们难得同榻而眠，你就没半点高兴怀念吗？没劲。 林叔没法子，终于闭嘴了。他喜欢开灯睡，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蜡烛有一点光亮，也不至于在睡梦中坠入无边黑暗。这个弱点很早就被岳定堂发现，而且有意无意试探了好几回。林叔无所谓让岳定堂试探，这个弱点并非不可克服，只是在有灯的时候他绝不会去苛待自己。闭上眼睛，身边多了个人的感觉也很清晰，林叔勉强说服自己不要去在意身处黑暗这个事实。他以为自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没想到思绪刚刚转过几个呼吸，人就陷入梦乡，兴许是太累了。岳定堂也很累，他入睡得很快，梦里他正在吃驴肉锅子，只不过不是跟关二老爷，是跟家里人。那个时候大哥二哥的关系还没那么僵，父母也还没去世，三姐也还没出嫁，高堂俱在，兄弟姐妹齐全，身边还有周叔这样的老家人，真正的团圆。母亲不断地往他碗里夹菜，让他多吃点，即使他早已长大成人，母亲看他的目光仍旧像在看个孩子。从前岳定堂没法消受这样的目光，总觉得母亲啰嗦唠叨，没说两句他耳朵就要长茧子了。他早熟稳重，本来也不需要父母长辈多说的，被念得多了，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还是不以为然的。直到母亲去世之后过了几年，岳定堂才越发觉得少年记忆何其珍贵，再想听母亲唠叨也听不到了。从前种种都成了宝物，包括当年读书时竞争吵架甚至彼此互为情敌的同窗。母亲还在夹菜，岳定堂已经吃不下了，饱腹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岳定堂赶紧推脱起身说自己吃饱了。谁知道母亲笑吟吟转身又抱了一条大鱼直接朝他砸过来，一边砸还一边说， 你饿坏了吧，这条鱼肉多，先吃它。 岳定堂接手不及，整个人直接被这条人高的大鱼压倒在地，喘气都喘不过来。 我不吃，你们拿走，生鱼让我怎么吃？ 他终于忍不住喊起来，但根本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。岳家人继续围坐吃饭，谈笑风生，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岳定堂快被这大鱼给压死了。 母亲，大哥，二哥，姐，抱抱我，抱抱我。 岳定堂猛地睁眼，满头大汗，胸口如有大石，喘不上气。他伸手摸索，才发现被子都被林叔卷走，对方像个寿司卷，大半压在自己身上，难怪自己会梦见大鱼。他就说他娘不可能做这么弱智的事情。岳定堂喘了口气，把人推开，整条被子直接被林叔卷走，他直接滚到床的另一头，看样子好像没醒。岳定堂伸手去扯被子，扯了半天，被对方压在身上，根本扯不过来，他无奈放弃了。岳定堂爬起来，准备再去找一张被子。他记得何主事刚才让人又搬了一张被子放在隔壁屋子，让他们不够可以过去拿。刚伸手去购毛衣，岳定堂就听见一声尖叫：“ 催泪人呐，狗水啦！” 林叔睡得正熟，冷不防被尖叫声强行从美梦中拉回来，一个机灵从床上鲤鱼打挺：“ 哎，哪里有鬼？什么鬼？鬼在哪儿啊？” 他举目四望，喃喃自语，很显然还没彻底清醒过来。岳定堂已经把衣服都穿得差不多了。 我出去看看，你接着睡吧。 别呀，你剩我一个人多瘆人呢，万一这鬼看我年轻貌美，孤身一人就闯进来了呢。 我觉得鬼应该看不上一个好吃懒做的话痨。 我就说吧，这种老宅子容易闹鬼，你还不信？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四老爷不是保家仙吗？还有鬼敢上门闹事儿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哎，咱们赶紧过去，去早了说不定还能看见厉鬼大战保家仙。 你这都是什么恶趣味？ 林叔揉揉眼睛，起身穿衣穿鞋。官家很大，七弯八绕的。别说林叔，其实岳定堂也不是很能认得路。两人出去之后也没见下人，只能循着喧闹声一路前行，从厢房小院路过一个寂静无人的院子，右转穿越回廊，终于看见不少人，其中包括先前他们没怎么见过的官家女眷和第三代小辈。淡淡的焦味在空气里散开，不浓，也没见到烟，可见火势不大，很快就被扑灭了，但哭声却不绝于耳，有细细啜泣的，也有一边嚎哭一边骂人的。林叔听不分明，忍不住往前挤了挤：“ 别挤啊， 这怎么了？吵啥呢？”“ 嘘，库房被放了火，幸好及时发现，没烧着里边。但大老爷说，他钥匙不见了。”“ 钥匙？ 就是库房的钥匙。” 林叔明白了，那是老爷子交给五个儿子的钥匙，用来打开库房的。二老爷忽然大喝一声，将所有哭闹吵嚷都压了下去：“ 行了，大半夜的在这吵吵嚷嚷，不嫌笑话吗？该散的人都散了，散了，女眷孩子全部回去，一个不许留下来。何主事啊，你去把隔壁的屋子收拾一下，腾出几张椅子，再上几壶热茶点心。大哥，老四，老五，你们留下，我们几兄弟开诚布公一道商量商量。哦，还有老李，你去把老三喊过来，他不肯来，你就是绑也要把人给我绑过来。”“ 是是。” 老李跟何主事各自应下，分头走开。女眷跟小辈面面相觑，见其他几位老爷没发话，只好也跟着离开。人陆续散开走光，二老爷瞧见还有两人杵在那里，乍看还以为是长蛇的下人，正想训斥，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林叔和岳定堂。被多年未见的外甥看见家事争吵，他是有点尴尬的，想开口下逐客令也不太好意思。 这定堂啊， 我跟你大表舅他们还有点事情要商议，不如你们 慢着，丁汤别走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虽不姓关，但也是半个官家人，旁听无妨，还能帮忙评评理，免得大哥说你们几个都偏袒我。 什么叫我说？我何时说过？你先把我的钥匙还来再说。 你的钥匙丢了关我何事？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。 你还说不是你？白天谁也没有进过我的身，就你和我吵架的时候离我最近。你说吧，你是不是想独吞库房里的东西？ 我独吞？我怎么独吞？你倒是说说啊！老二、老三、老五他们那里还有钥匙呢，我能一个个都偷过来？明天就开库房了，你急什么？ 哼，我急什么？有人心里清楚，你勾结外人图谋库房里的东西，甭以为我不知道。那个金发碧眼的洋鬼子进进出出咱们家多少回了，每次都跟着你关在小屋子里嘀咕半天，搞什么阴谋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 关琴之，没有证据的话我劝你想清楚了再说，别张嘴就血口喷人。伊万诺夫先生是我的常客，他相信我的能力，每次遇到难事都会来问我。明日开库房之日，既然你们都要请人来见证，我也跟他说好了，我这边就由伊万诺夫先生来担任我的见证人。中国人你们不信，外国人总该信了吧？ 什么见证？不就是同谋？ 你说什么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